凡是在这首歌当中想起了自己的那位虽然和自己性格反差很大但是却很交心的好闺蜜的朋友，我想都是这个世界上非常幸福的女人。有时候我们女人比男人更需要一个可以在她面前没有保留的哭，没有任何的不信任的说出自己心事的人。这就是女人为什么经常会煲电话粥、逛街，连上洗手间都要结伴而行。我们需要有一个像姐妹一样陪自己每一天的人。 谢谢你陪着我走了这么久，现在你可以放心松开双手，不用担心。心跳动，努力的执着，不得已需要被放弃的约定，在明天因为怀念变得美丽，从透彻的眼睛看见勇气，让我们都能幸福着，在各自的旅程快乐，回忆做梦要让笑容一直绽放着，有一天都会幸福的，伤口被拥抱痊愈了，眼泪倒流会有道彩虹温热心的天空。执着，不得已需要被放弃的约定，在明天因为怀念变得美丽，从透彻的眼睛看见勇气，让我们都能幸福着，在各自的旅程快乐，回忆做梦要让笑容一直绽放着，有一天都会幸福的，伤口被拥抱痊愈了，眼泪倒流会有道彩虹温热心的天空，多年后你遇见了我，记得分享你的生活，最怕爱过最后只剩下寂寞，幸福着，在各自的旅程快乐，回忆做梦要让笑容一直照亮，孤单的时刻我们会永远幸福着，伤口被拥抱痊愈了，眼泪倒流会有道彩虹温热心的天空。 来自郭靖演唱的《我们都能幸福着》是美好的祝愿。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这个工作了一天非常需要振奋一下精神的你比从前快乐，他说送给我这样的刚刚加班结束或者正在加班的朋友们，即使一个人也要打起精神努力生活。

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这首歌呢送给要过生日的马球球的老公，然后他们结婚十周年了，谢谢他一直的陪伴和包容，愿他们能够永远幸福。好的，幸福的歌声继续着，下面这首歌呢是大力维维 VI 要送给男朋友的情歌。他说，预计明年结婚的我们遇到了一些未曾料到的困难，我想用这首歌告诉他，不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他身边陪伴，就算你一无所有了，我们的婚期也不会变。当今这个世界有时很现实，但我还是想做心中有爱身上有光的人。我想用行动告诉你，爱久见人心。 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存一寸光阴，换一个

朵已放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 背影成双， 在水一方。 两两月色为你思念成恨，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渐渐岁月覆满爱天放飞如水流， 两两天一恋愿一生化作，落入凡尘想牵着我， 瞬间一度情劫难了，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落就尘。 两两是离还是还会春生，又见树下一盏风存。 落花又一流水无情，别人恩怨爱恨，两头那花的春。 听完这首歌，1月9号周二晚上的爱的共九点呢也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接下来呢就是北广生活时间，稍后呢是我陪伴你的南走女友，一会儿见吧。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